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爸公社七月清凉家装节，破冰低价，全房家电七元购，装修即送家财险，新房、老房、二手房，装修就上天猫，找你爸公社，让您清凉过夏天。热线咨询400-818-6161。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7月14日，株洲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14次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邀请市人大副主任张宝利、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列席会议。会议首先进行了会前学法，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赵克志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听取秦皇岛市工作汇报时的讲话，务必把两个专项工作压紧压实，省长办公会议纪要第146号等文件。会议强调，涿州市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走在科技创新工作的前列。近日，涿州市召开基层党建重点工作专题调研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出席，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各乡镇办事处和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组织委员等参加会议。会上，东仙坡、码头、东城方、白尺干和义和庄镇分别就村两委换届前期准备、双集中双提升专项行动等相关工作进行汇报。近日，农业部农产品监管局调研组来涿调研，河北省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保定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峰、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陪同调研。座谈会上，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就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进行汇报。调研组希望本市要着力打造区域农产品品牌，进一步提升涿州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我是家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是彼此粉身碎骨，我掉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 OK，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我是貂蝉。这一首歌啊，是来自黄小琥的《征服》。今天是7月18号，你有被工作征服吗？有被美食征服吗？那此时此刻，你有被堵车征服吗？好了，开个玩笑啊。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美食。说前几天呀、看到一个朋友发了朋友圈，说北京的金钱豹翠微店关闭的消息。 哎呦，当时我脑子也多出了很多的问号。还记得第一次去吃金钱豹还是我在学生的时候，然后无限量的这个哈根达斯还有各种海鲜也是很少见的，在几年前，可以说也是在十几年前吧，就是298一位，还真是很贵很贵了哈。只不过在短短的几年，这家豪华自助餐厅就这样倒闭了，也是挺令人唏嘘不已的。其实啊，金钱豹只是一个代表，像他这样曾经名噪一时的自助餐厅如今渐渐衰落。还好啊，现在还有两家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自助餐厅它还依然的存在。这一家好伦哥，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哈。好伦哥它是一个西餐的自助餐厅，它虽然不如金钱豹那么昂贵，但确实那时候是我们最常吃啊最喜欢吃的自助餐厅。那时候还没有消费能力的我们，想吃一顿好伦哥，也许要向爸爸妈妈撒一会儿娇，或者考试考个优秀成绩才能得到零花钱去胡吃海塞一顿。而现在有了经济能力的我们呢，却有了更多的选择，而去吃好伦哥真的次数已经不是很多了。这一家呢叫比格披萨自助，这个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了。在十年前呢，同学聚会说去哪儿啊，肯定一定是异口同声说是去比格吃披萨。但是几个月前呢，我去吃了一家，不知道味道是不是改变了还是换了厨师，但是味道跟之前真的是有了很大的差别。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口味变了，觉得很多食物啊都是没有之前那么的有味道了。好伦哥和比格现在对我来说呢，更多的是一种怀旧吧，但是也不会想去吃一顿了。有的时候还真的挺怀念的啊，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一盘鸡翅上来几秒钟被抢光吃完还要舔舔手上的那个时候了。我也想啊，说像这些金钱豹为首自助餐厅人气为什么会就是一直的在急速下滑呢？其实原因很明显啊，我之前也查过很多的资料。第一点呢，可能是大量的扩张导致经营成本过高，运营水平的难以负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食品质量下降，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了。用户呢体验感下降，导致客源呢渐渐流失。那么第三点呢，可能就是营销模式一成不变，太过于老套了。但是对于现在消费水平升级了，自助餐不再适合了，也是不太对的。毕竟在帝都嘛，还有这几家自助餐厅一直拥有火爆的人气，像感受饿着肚子进去，然后扶着墙出来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鲜。那么一会儿呢，刁然会给大家介绍几家，在北京不错的自助餐厅。那么这时间呢，你有没有觉得还比较好吃的自助餐厅的话呢，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告诉貂蝉你最近啊或者之前啊去吃的哪一家自助餐厅比较值得推荐的呢。 牵你未来的路，沉默深处等待幸福，回望岁月尘封的路，爱让你我找到归宿。我们要的那种幸福，在生命中难得清楚。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在坎坷中渴望祝福。说好以后不要再哭，我要用爱让你忍住，风和谷后就会停住，你遇见我就不孤独。说好以后不要再哭，我要用爱让你忍住，风和谷后就会停住，你遇见我就不孤独。

天堂，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千年的武功当心划破长空， 北京时间的17:22，欢迎继续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其实啊，由于现在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对这个自助餐呢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要求吧，可以说，也会去追求品质了，也会去找一些比较好吃的呀、干净的环境去选择吃这个自助餐，不再像以前啦，比如说59一位呀，还有39一位的，甚至有更便宜的，然后稍微贵一点的69啊、89啊等等等等的，去寻求吃饱，而现在呢，就跟以前有往往的不同了。推荐的这一家餐厅呢叫第六季自助餐厅，有听众朋友们知道吗？第六季自助餐厅这家菜品呢，品类有很丰富啊，海鲜有活鲍鱼、皮皮虾、扇贝、螃蟹，还有马小。他们家有一个海鲜区域啊，是自己吃自己捞的，所有东西都是新鲜的，特别是扇贝个头大，现杀现吃。哦，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哈，可以现杀现吃。一般的去吃这种海鲜自助的话呢，都是在扇贝都是已经杀好的，或者说他已经给你煎好了的，很少有这种现杀现吃的啊。其他还有寿司啊，有各种各样的粥，还有羊肉串、板烧等等的。火炙金枪鱼寿司惊艳了一下，当然水果和甜品也是必不可少的。看来这家自助餐厅还是不错哈。地址呢是位于北太平庄路25号威豪大厦 B 座2层，北太平庄桥往北100米路西。人均消费哦是真的不便宜啊，但是比金钱豹还是便宜一些。这个第六季呢是236一位，如果能吃到很新鲜的食材呀、包括它的环境啊、服务态度啊，食品还是很重要的吧，食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好的话，236还真的，不是很贵哈。两个人去吃的话，大概500块钱，可以去吃。继续的这一家呢叫火焰山自助火锅，有听众朋友们知道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吃的自助火锅啊，对它有着一定深厚的情感。相比第六季的刚才介绍的那一个呢，这个价位便宜很多，但是种类也是蛮多的。午餐和晚餐时间还会有表演新疆歌舞的，很热闹哈。品种呢有涮锅、烤串、海鲜、水果、点心、凉菜、冰淇淋等等等等的，还有炸薯条，热热的刚出锅非常香，酸奶和银耳汤味道也不错。我看到这一家的这个介绍的图片呀，水果种类还真是蛮多的，至少得有个10种以上，而且都是切好的摆在盘里，看着很干净，环境也不错。地址呢是位于故通东大街6号院方恒购物广场4层，人均消费呢大概是在70多块钱左右，相比刚才的那一家第六季自助餐厅便宜了很多。这家餐厅呢也是追求品质吧，它的菜品呀，包括它的环境啊，也是非常好的。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去吃一吃。叫火焰山自助火锅，地址呢是位于交通东大街6号院

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疯子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觉得疲惫。这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吹，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这一首歌来自阿宁黄丽玲的《失恋无罪》，这里是仙童客栈，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吃的自助餐厅啊，这一家呢叫做玫瑰花园自助烤肉。听到这个玫瑰花园啊这四个字，我真不觉得是烤像烤肉的自助餐厅。就这个首先要说到真的是很便宜啊，70块钱左右的烤肉自助，要啥有啥，包你吃到饱。烤盘呢是电的，在纸上烤，需要经常换纸，而服务员的服务态度也是比较周到的，而且换的还比较勤。特别推荐鱿鱼和羊排，烤出来非常的好吃。餐后呢可以来一点酸奶，来一点冰淇淋，味道很好。也可以凭票领取烤鸭和羊肉串，也非常的好吃。这家店呢环境看着也非常的不错啊，也很干净。地址呢是在元大路世纪金源北侧居然之家三层，人均消费大概是在70块钱左右。其实啊，70块钱相比很多39啊59的那个自助烤味价格还稍微高一点，但是价格高也保证了他们的这个食品的新鲜呀，服务的周到啊，和环境啊，对吧？总之，这个钱贵就一定钱的问题嘛，对吧？贵一点呢也没有所谓，但现在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也希望我们吃到的每一个食材都是新鲜的，对吧？继续呢，这个自助餐厅呢稍微有一点贵了，叫和彩放题。听到这个名字，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助餐厅呢？叫和彩放题。和呢就是和彩放题，和呢就是求和的和，彩呢就是彩色的彩，放题就是放出的放，题目的题，和彩放题。其实看到这四个字啊，我第一时间真是想不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助餐厅，但是我看了介绍之后啊，说是一个吃日料比较爽的地方。说呀，自助档位有268的和268的午餐和498的全餐可选，包间因为要付包间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大厅拼桌吃。不过呢，还有这个398这档，海胆呢、蟹虾和生蚝都是畅吃的。最后门店经理还会送我们每个人一个哈根达斯的蔓越莓冰淇淋。而且看到的每一个食材呢都是非常的新鲜。地址呢是位于新源西里中街18号渔阳饭店正门旁边1层河畔花园内，人均消费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有268块钱的超值午餐和498的全餐可选，还有398的这一档，这个就要看个人的选择了。那么这一家店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装修风格也很漂亮，而且食材呢也保证了每一个食材的新鲜。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啪啪、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帆派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位于石景山游乐园的梦想之星摩天轮是京城唯一一座摩天轮。15号晚，该摩天轮首次亮相有百种灯光变换的夜场首秀。据悉，梦想之星摩天轮直径达88米，总高约100米，配有42个球形全透视360度全景座舱。记者注意到，7月15号至24号的10天内的每天16点至22点30分，在石景山游乐园、便宜坊、护国寺、梅州东坡、稻香村、三元梅园等50余家知名企业开设摊位。北京晨报消息，记者从西城区获悉，目前95%以上的商户已与市场签订了协议。据悉，天意市场诞生于1992年，至今已有近25年，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兼零售市场，面积约为4.14万平方米，有4650余个摊位，经营商户约1900个。销售的产品囊括来自天南海北的13万余种小商品。据了解，天意市场将于9月16号正式停止营业。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首歌来自毛宁和那英演唱的《总会等到那一天》。总会等到开心呀，然后总会等到雨过天晴的一天。也是一首比较有励志的歌曲。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来推荐这个自助餐厅。之前啊，如果经常听客栈节目朋友呢，会知道之前大掌柜来过，我们做过一期烤上火自助的火锅和烤肉，大家记得吗？说呀，这一家店呢，价位很便宜，59块钱，但是呢，有500多种诱人的美食，算起来的话，1毛钱就一种啊，对吧？没错吧？1毛钱一种，500多种，59块钱，太便宜了。说自助餐呢，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吃够本儿，而且呢也需要这个食材呢一定要新鲜。之前呢这个烤上火的负责人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貂蝉也问过他说，咱们这个店呢怎么是如何保证咱们这个菜品的新鲜呀，包括是不是口水餐呢？他也是胸有成竹的说了，说绝对不是口水餐，也保证了每一个食材的新鲜程度。说呀，这家店的地址呢是位于房山的老商业城，叫烤上火。烤呢就是烧烤的烤，上呢是上品的上，火嘛就是红红火火的火，烤上火自助。说呀，早就有耳闻了，说这烤上火如何的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之前呢貂蝉也去过啊，说去看了看，真的不错啊，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而且无论是菜品呀还是服务周到啊，都是特别的优秀。如果呢你带着孩子去吃顿顺心的美食大餐，这里面还有哄宝宝玩的儿童游乐宝，说呀，你可以放心的把你的宝宝们放在那里面去玩耍，而且还会有专业的人员在那里看护。非常的细心哈。说呢这个说烤上火呀，烤涮的菌类、鸭血、茄子、白豆腐等等种类齐全，还有应有各有的各种海鲜，螃蟹、扇贝、鱿鱼、花蛤、生蚝、大虾、鱿鱼、黄鱼、泥鳅等等等等啊，就是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没有你想不到的，在这会儿你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想有500多种，而且还有小龙虾，还会有烤鸭，还有各种各样的寿司，还有烤的扇贝啊，烤的生蚝啊，各种各样的羊肉串啊。而且他们家呀，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原酿的原浆啤酒，是烤上火自酿的，而且呢味道醇厚。约几个朋友去吃一吃，吃一顿饱饭，然后喝上一扎这个自酿的原浆啤酒，不错哈。而且呢，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是应有尽有，各种各样的凉菜呢也是无穷不有，应有尽有啊。说这么多的菜品，这么多的美食，有空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鲜儿。而且呢这一家店呢还有包间儿，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了。大家都知道，很像这种这么便宜的自助餐厅呢是不会有包间，一般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厅里面哈。那么在这里貂蝉提醒大家，吃自助餐千万不要到了自助餐的地方呢就先去夹你见过的几道菜，一定要先背着手像领导一样查看都有什么样的菜品呀，或者说看到哪个你喜欢的再去夹，不能说看着眼前的几样就夹回去就吃饱了，这样不是吃亏嘛，对吧？那么这个烤上火自助火锅呢是位于房山区房山南大街52号商业城2楼，有机会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去吃一吃。而且呀，这个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多客栈的，到店出示此信息就可以享受烤上火自助店用餐费用90%的优惠啊，是在59的费用基础之上再打90%，很方便也很划算。那么这一时间呢也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多客栈，来跟貂蝉留言啊，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歌的话也可以告诉貂蝉，我们貂蝉会在明天节目当中来放给你听。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希望在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呢都能幸幸福福的过好每一天。拜拜。